咩今日你好似好唔开心咁嘅？系咪有人虾你啊？系话俾我知，我帮你出翻啖气。 立基，你话过如果我有事，你一定帮我。 系，梗系啦，我一定帮你嘅。 咁如果我要你陪我去一笪地方，你系咪会陪我去啊？ 梗系会啦，你想去边啊？我陪你去啊，去旅行啊？ 去乐仔啊？ 乐仔？对唔住啊，我头先大声嗰啲，你唔好喊啦，慢慢讲啊。 我有咗 B B， 但系佢唔要个 B B， 我唔知点算好啊！ 有冇搞错啊？佢点可以咁唔负责任噶？佢家喺边？等我同佢讲。 冇啊！佢话大家仲细，仲要读书，根本就冇能力养个人仔。其实佢都讲得啱噶。 知道自己细就唔好乱嚟啦，男人嚟噶嘛，做错事梗系要承担一切后果噶啦。 林K， 你唔帮我就冇人帮我噶啦。我唔可以俾屋企人知道我有咗 B B， 佢哋实唔供我读大学噶。呢个 B B， 我真系唔可以要噶，你陪我去啦，好唔好？ 不过乐仔好危险噶。而且仲系犯法嘅添，冇医生肯帮你做噶。 有医生，佢专帮人做呢种手术噶。 系咩？ 我系无意中听到 Andy 同妈咪倾偈提起，我知喺边啊。 喂，系咪啲黑市医生嚟噶？ 唔理得咁多噶啦，系医生咪得咯。 我冇经验噶，系咪医生都得噶？ 得噶啦，你陪我去啦。好衰人壮胆啊！ 好啦， 多谢你啊！ 入嚟啦！ 我哋嚟落底嘅，系佢嚟落。 废话，唔系你呢处做咩啊？入房啦！ 哦， 喂，男人，你入去做咩啊？帮到手咩？ 我入去啦。 嗱，我喺处等你啊，唔使惊啊，有咩事大声嗌啦 吓。你估话法啦，佢落仔啊，唔系生仔啊，大声叫，惊动到啲阿 Sir 点算啊？ 咁佢冇试过惊啊嘛。 我入去先啦。 冇啲人情味啊，仲眼超超添。 等啲傻妹唔抵咋？嗱， 咩嚟噶？ 教你怎样做足安全措施 啊？ 落一次好伤身的，人着想下啦。 喂，不关我事的。 自得你咁冇风度的男人的，知不知责任两个字怎写啊？唉，看怕你都是不 懂的。咬啊，我读三鬼老书的，叻不切。 好难睇啊！ 唔会啊，系苍白咗啲啫嘛。 翻到屋企，唔知爹哋妈咪睇唔睇得出咧？嗬？ 我谂夜晚应该冇咁觉啩，我反而担心你留住个 B B 咧。 我真系冇勇气唔要个 B B 啊！我好矛盾。 哎呀，既然决定咗，就唔好谂咁多啦。嗱，知道咁啦，以后 B B 出咗世，我做佢爸爸。 屋企。你真是个好人，多谢你啊。 嗱，当我是朋友的就不要讲埋啲咁客气嘅说话。记住啊，天跌落嚟当被冚。嗯。唉，唔好讲咁多啦，嗌我树黑多阵啦，到咗之后我会叫醒你的。全部瞓晒喎，你就快啲返入房先。大哥，未瞓咩？ 你咁夜噶，去咗边处嚟啫？ 我同朋友去街咯， 同嗰个小丽啊。 嗯， 人哋有男朋友噶啦，你黐埋去唔系咁好噶。 佢哋分咗手噶啦， 系咪真噶？ 小丽份人好纯品，唔会呃我嘅。 你啊，对人嗒晒糖，人哋仲要读大学噶，个心喺唔喺你处咧，仲系未知数。 你唔好咁上心啊。 知啦。 哈，你仲咁冧嘅？ 记得大佬讲嘅说话，咁大个仔唔使大佬保护啦啩？细个你保护啊？你顾掂自己先啦、啊，快啲冧翻个大嫂翻嚟坐阵啦。喂，使唔使细佬我醒翻你几招咁啊？ 使鬼你教啊？早透啦。 喂，大哥啊，听日你打算煲咩汤啊？ 点解突然间咁关心我煲咩汤啊？ 冇，想俾啲意见你啫嘛。 意见？咁讲你听下。 嗱，你同家姐煲嚟煲去都系啲花生鸡脚汤啊、咸菜汤、莲藕汤嘅，不如靠口新意思，整煲药材汤咧。 药材汤？ 嗯，嗱，一嚟够新意，二嚟够滋阴啊。 药材汤都可以谂下嘅。 谂咋？行动得唔得啊？ 等我听朝打下价先就得噶。药材咁贵，超出预算，我哋唔着数噶。 你咪教我做人唔好咁计较嘅，下下讲着数，因住啲客走晒佬，要收买人心，就要人哋对你有信心，明唔明啊？ 你几时开始咁为人着想噶？由几时开始咁知音噶？ 攰、哎、啊，早唞。 喂，都未答我，都咁快瞓着，玩嘢喎细路。喂，未换衫啊？喂。 药材汤好补身，好有益噶，只啱你而家饮噶。 你对我真系好啊！ 知我对你好咪得咯，我会永远都对你咁好噶。 你成日走出嚟，会唔会影响你嘅工作噶？你放心啦，我状态几好，冇咩事噶啦。 面青口唇白，仲话冇事？你有咗 B B 要补噶，如果唔系第时生个手骨精，点算好啊？ 你唔好吓我啦。留住个 BB 都唔知啱唔啱。 你而家后悔啊？ 唔生又好似冇人性，生我就如果冇得读大学，仲会激亲爹哋妈咪，好烦啊！ 冇人可以帮到你噶啦，最紧要系你过唔过到自己个关啫。不过无论你有咩决定，我都会支持你嘅。 乐琪。 不知几好饮啊！ 就算唔厌都热气啦，大哥先至话喉咙有啲痛，嘉文又话口生飞痴。 你煲埋今日啦，好嘛？嚟啊，家姐，一次咁多啊，我会当你系恩人咁感激噶。 啲汤攞俾小丽饮噶。 知你做物啦，真系。 小丽近排身子唔好咩？要饮咁多药材汤嘅？ 即系咁。佢准备紧大学嘅课程啊嘛，怕紧张得滞啦，呢排精神唔好啊。 嗯，咁你又几体贴人喎、 啊？家 姐，我终生幸福靠晒你噶啦，煲多次药材汤啦，好嘛？ 唔得啊！ 嚟 大哥话啲客仔打电话嚟投诉啊，所以今日煲嘅系鸡脚花生汤。 唉，算啦。勉强幸福， 咁为咗我细佬嘅终身幸福，咪唯有整煲细煲嘅药材汤咯。 家姐太感动啦，我锡晒你啊！见到你真系好啊！我仲以为你唔嚟啊！唉，做咩咁懒噶？ 我 唉，都系唔好讲咁多啦。嚟啊，趁热饮咗啲药材汤先。 你唔好再攞啲药材汤俾我饮啦。 系咪饮得多热气咧？煲埋今次，暂时唔煲噶啦。你而家嘅面色都红润翻啲啦，我都安心啲。 我又要同你讲啊！ 咩事啊？喂喂，个头就嚟耷到落地咁滞啦。 对唔住啦。 你唔饮咗啲药材汤就真系对我唔住啦。哎呀，乱乱地饮咗先啦。 我同男朋友好翻啦。 你讲咩话？ 请你以后唔好再嚟揾我。 小丽，小丽。 咁夜至翻，过分咗少少， 翻入房先。 你冇乜事啊嘛？ 坐低坐低。 喂， 做乜嘢啊你？成对眼都红红肿肿嘅。 冇事啊。 你有事嘅，快啲讲嚟听。 诶，你不嬲都直肠直肚，唔似而家咁吞吞吐吐嘅喎。系咪大哥家姐关心你都唔得先？ 唔系。大哥家姐，我被人跌啦。 吓，小丽啊， 佢话佢同男朋友好翻、啊， 点会咁噶？死唔系发展紧嘅咩？ 我以为系啊，但系我今日先发觉，原来佢系利用紧我噶。 佢点利用你啊？ 讲得噶，讲咗就好冇口德噶啦。 咁你仲更加要讲，唔讲得即系大件事啦！快啲讲啊，咪整到我心啰啰挛添啊！ 唔系咯，讲出嚟啦！你唔讲啊，我哋咪仲担心你。 佢有咗嗰个男人嘅 B B 啊！吓，佢当时好惊，一直揾我陪佢。我以为佢对我有意思啦，所以我话俾自己知我唔介意，我会全心全意对佢，即使佢要求我陪佢飞白鹿仔咧，我都陪佢嘅。 你好傻啊！ 唔系，飞发落仔，万一出咗事，你水洗都唔清啊！ 咁我喜欢佢噶嘛，点可以见到佢痛苦唔理呢？偏偏佢冇勇气落啊，系打完斋庙和尚啫。 唔怪之得啊，一日到晚嘈我煲肉菜汤啦，原来俾人补身，你又真系用心良苦啊！可惜人哋唔领情啊，仲整咗杯廿四味你叹啊！ 大哥啊，立奇咁伤，你仲踩多脚，咁冇人情味噶。 都系家姐你对我最好啊！ 唔值得为呢种人伤心噶，唔好喊。 哎呀，男人大丈夫拎得起放得低，好似你大哥我咁啊，唔似我点系我细佬啊？ 叔叔话我似你，乜连失恋都似埋你噶？ 佢算唔算踩翻我一脚呢？ 你嘅伤口啊，都好翻七七八八啦。佢啱啱自受伤，你话边个会痛啲啦？ 唔系啊嘛， 系啊，家姐讲嘅话就最公正啦。 佢而家自受伤咩？ 家姐啊，我入房瞓先啦。 唔好乱谂嘢啦，早啲瞓啦。 喂，你做咩眼超超我啫？ 就好唞啊！ 喂，家倩，我哋都未计点数。喂， 咁你慢慢计咯。 家倩，你嘅面色唔系咁好，系咪好攰啊？ 嗯，唔系啊，或者系早起嘅关系啦。教女游巴士搭正九点才开车啊，赶唔切送啲饭盒俾人就惨噶啦。好彩咁啱你医院喺附近，可以搭你嘅顺风车。 就算喺医院附近，我都会载你噶啦。你一个人点攞成廿个饭盒啊？个大哥又系嘅，点解唔叫立奇送啫？你话晒女仔，点有气力攞咁多饭盒啊？ 大哥知道要你帮手啊嘛。立奇最近先失恋，心情唔系好靓啊。我担心佢恍恍惚惚去错地方，耽误咗人哋嘅旅程啊。呢单生意系熟客仔介绍嘅，做得好可能陆续有来，唔衰得噶。 嗱。你等阵翻去唔好再做啦，要休息下啦，知嘛？ 妈妈上咗起身啊，咁长气嘅。就喺前面嘅车站停啦。 哦。咦？旅游巴士未到喎、 啊。佢是佢嘅事，我准时到咪得咯。 嗯，我帮你攞啲饭盒落车啦。 嗯。摆低树得噶啦， 嗯， 你走先啦，我喺度等佢哋得噶啦， 小心啲啊， 嗯，拜拜， 拜拜。 系啲头晕眼花咁嘅，唔系你坐低先。 小姐啊，请问人大医院系咪喺呢度附近啊？吓， 系啊，你行过去嗰边就系噶啦。 哦，唔该你啊。小姐，你唔舒服啊？使唔使托住个头嘅？ 系啊，我忽然间觉得个头晕。 哦，小姐啊！ 晕低又边有机会俾你医我、啊？ 仲有心情讲笑？如果唔系咁啱有人经过，睇怕都大件事咯。 我有爸爸妈妈照住，他们实会保佑我的。 那是爸爸上了你身啊，还是妈妈上了你身啊？ 你想见哪个，哪个就上我身咯、 哦、你都没见过这么恩地的病人的。 那你现在有机会见识啦。如果我要出院啊。 等我放工同你一起出院。 吓、嗯啊、那我未必说睡成日。 是的啦，你现在是我病人，要听医生的说话。 我其实很多事未做的，大哥没人帮手怎得啊？ 放心啦，我已经通知了大哥，大哥叫你休息的，他要找立琪和嘉文帮手的啦。 对不得呢， 是不是要我醒粒安眠药你叹啊？ 咁又唔使，冇安眠药我都瞓得着嘅。 咁咪乖乖喺树瞓一觉啦。嗱，乖啊，等我放工 ，OK？ 你啊，家人住院都有噶。 你知唔知咩叫做操劳过度啊？吓， 知啦。 汪医生啊，呢边有个女人要求健康院长喎。 得啦，我就出嚟。 啊，放心啦，我唔会偷走嘅。 听讲你要找康院长是吗？ 是啊，我要找康思正啊。 康院长他不在，我是他的儿子。 康思正不在啊？那他几时才会在树啊？ 请问你是哪位啊？找我爹地有什么事？ 我想找一家人，只有你的爹地才可以帮到我的。 一家人？ 嗯。 你讲来听下，或者我可以帮到你的。 哦，那家人是姓程的。 姓程？